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说起这天津啊，是传统的曲艺之乡，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的目的地就要来到天津。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呢，我要带您来一回穿越时空的金门相声游。这相声在清代发源于北京，但是成就于天津，所以有相声生于北京长在天津的说法，而天津则被认为是相声演员成名的必经之地。光绪初年，一个叫做玉二福的满族人来到天津，在天津的北开市场撂地画锅，说开了相声，这也是相声最早来到天津。这个画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早期的相声艺人们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一大圆圈圈，就地现场表演。后来呢，相继有一名万人迷的李德阳、焦德海、马德禄等人来天津演出，这些人也成为了天津相声的开拓者。然而将金门相声发扬光大的，当属相声泰斗我们熟悉的这位马三立，马老，甚至可以说是相声的代名词啊。下面呢，我就带着各位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金门曲会，咱们一块儿听一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这段夸住宅的片段。 我比你啊，我差得多远 啊！ 我甭说，就比他们这个啊中青年演员了。 那您是客气， 怎么客气啊？ 哎， 你大学毕业？ 谁啊？ 我呢，初中水平。 那您这，我不是大学毕业。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实啊，你要别这样啊。 嗯嗯， 咱哎， 您 别客气。 嗯，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我不是 大专。 哦， 夜大。 不是 夜二。夜二吗？啊， 没事，我来个夜了二。 夜几 呀？我是业不业？ 你业绩业绩，你业绩 没业绩？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我哪有学问？ 我看你欠字儿，那天你欠字儿， 耗子。 不是，我看你欠名。 你咋这么耗？ 你欠名，我看您那么 欠名一只手。 那你写那么好呢？你那字儿， 就那几个字儿熟， 还 那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个字。 你在哪儿毕的业吗？ 哎，我们 你哪儿毕的？ 啊， 哪儿毕的？ 我小黄庄毕的。 不是，你怎么总是玩笑？你这个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那些个业， 那点子业 没有？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像话吗？我跟您说啊，我念过7年私塾。 什么私塾？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哎， 你背这么熟，你张口就四首句子 啊 啊！想起来了，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就教你是不是？ 对呀、

谁那是谁呀、啊？跳皮筋玩篮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啊？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咱们继续今天的金门相声游。要说到这金门相声，它的一大特点就是金腔金韵，在表演的时候运用倒口天津话当中的那份独有的洒脱和诙谐，表现天津人的幽默和不拘小节。天津话就像是一种标签，一听就能够分辨得出来，但是要说起来能说一口地道纯正的天津话的相声艺人其实还真不多，郭荣启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郭荣启1917年出生于天津，8岁跟随父亲郭瑞麟学艺，11岁拜马德禄为师，随后在天津、沈阳和锦州等地撂地演出。他1953年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1962年任天津市曲艺团少年培训班教员兼演员。郭荣启先生的表演主要以逗哏为主，活路较宽，说学逗唱是样样精通，而且善于模拟神形并重，还善于用环境来描绘和烘托人物。说到这儿，我相信各位一定迫不及待的来欣赏一下这郭荣启的相声究竟是如何的神妙了。那别着急，马上为您送上这段上个世纪80年代的郭荣启朱向臣说的一段绕口令。 我们这不是唱，我们这是说， 说的。 哎，对了， 那说的比唱的又容易了。 好嘛，您把这事您可看上意了 啊？ 说的比唱的还难。 没关系 啊， 咱俩来来。 怎么来啊？ 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不行吧， 我要是说不上来，回来我请你吃两颗冰棍儿。 您也不用请我吃冰棍儿， 让你凉森凉森。 不，您这口音，您这玩意儿说绕口令儿那行。 你这是轻视我呀？ 我还不是轻视您呢 啊！ 我说这个绕口令儿，它绕嘴不好说。 你别听我的口音 哦， 讲的是字眼儿。 哎，这话也对。 你看看， 讲究字眼儿。啊，这么办？我说一个， 你说， 你可以说上来吗？这个 还讲那个难说的， 也没有什么难的。您听这个啊，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儿。 说呀， 完了， 完了。 哎，您把这个说说，我们听听。 这叫绕嘴不？ 您来了这个吧。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做梦？ 哎，绕口令嘛。您把这说说。 这叫绕嘴的。 哎，对对。 我说呀。 您说这个。 听说。街南边来的， 好，满没听明白。街南边来个白胡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儿。 你听着，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儿，拄着个蹦白老头儿。 嗨，满拧，不对，您说错了。 我怎么说？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儿啊。 我说的， 你是拐棍儿拄老头啊？你给说翻了个了。 我给折个了。 哎， 再来啊！ 您再来。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儿，白胡